身何在，总觉得缺少一个爱。 记忆的闸门，一幅幅一帧帧不能忘却的画卷，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，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，追寻

告诉我，爱情。